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，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.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旅行从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，要么用青春替代消费，要么用金钱抵抗艰难，但人总克制不住出去走走的愿望。说说那些背着行囊踏上旅途的姑娘，许多人会把一次远途旅行当作成年礼，但因为没挣钱，送给自己的礼物通常比较寒酸，逐渐就促生了穷游的概念。其实我不知道怎样算是穷游，豪华游倒是了解，就是广播里常常讲的五星海景房、米其林餐厅、管三顿之类。拿普通人的做标准，旅游报个团，有宾馆住，有饭馆吃饭，大巴接送，其实花费也不太高，只是这种形式时间短，地点少，不太过瘾。倘若自己订票订青年旅社，安排景点，没有公交就徒步或者骑行，出门便是个把月不回头，要算一算，一点也不便宜。网上流传的几百块游西藏，小几千逛欧洲，细看攻略，吃基本靠饼，住基本靠蹭，行就竖个大拇指，顺风车坐了一程又一程。也许成功，也许失败，要看你适合与否。先说个特例，在男人中我算是穷游比较成功的，那时候不能叫游，叫交窜。20岁的样子，因为生活所迫，我爬过绿皮火车，用鸡腿贿赂扎哭小妹，靠网友救济和老同学同情，睡遍了祖国南北的床铺。走的时候我兜里20-30块，定脚在南京时居然还攒到了半年房租，看起来美好，但像我这么集运气和脸皮于一身的男人还是很少的。我喝过雨水，摔过泥浆，跳过湖，飞过车，露天睡觉，丛林啃草，跟老外打过架，和陌生人拼过酒，用青春消耗不完的体力和激情，一路无所畏惧，呐喊唱歌喝醉，与最好的朋友在山间草坡放了半个月羊。唯一而巨大的收获是我看到很大的世界，比想象的要大，然后感觉自己的渺小，喜怒哀乐和得失悲欢都能用对比的方式忽略。壮阔星空，万千河流，奔腾不尽的雪山，抑郁狂欢的夜晚，不知名植物拥挤的海洋，彩色街道里各色人们的徜徉。你要去看一看，别嘲笑那些时代的人们，他们拥有的地球比你多一些，生命是本书的话，它比你多一张明信片。女生们搭车成功率颇高，我的一个女作家朋友往路边站2分钟基本就能被带走。有次想去北戴河某个拐弯，司机明明是要去青岛的，愣是绕了个无穷大把她送了过去。少年们航班可能延误，班车也许熄火，客栈断水断电，押身份证正规上岗的师傅店员都可能不太靠谱，你们的心得有多大才能坐上陌生人的副驾，偶遇者的沙发。好人是多，但是遇到一个坏的，旅行就变成终点，穷游节省到最后，岂不是只能用生命买单，

这样发现短信来到的时候就会充满惊喜。于是我调成了静音，于是我马上就后悔了。我一直在看手机，我觉得自己有些强迫症了。每一次屏幕亮起的瞬间，我的一颗心也就跟着亮了起来，只感觉那样美好，那样心碎。也许你并不知道我在等你。我问你忙吗，在干嘛，吃了吗，你回答不忙，看书，没吃。可我却发现自己笨笨的，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，再说什么都是多余，再说什么都只会让你觉得厌烦。你生活在一个可以没有我的世界，我居住在一个只有你的天空。我什么也没问出口，可这不代表我的草稿箱里什么都没有。我一直在写，一直在删，一直在改，偶尔一两条也会在发出之前的最后一秒被转入草稿箱。可纵使是这样的严格筛选，我还是不知不觉攒下了许多草稿。那许许多多的字里行间其实只有三个字，我想你。其实我只是在想，等你主动联系我一次，让我相信其实你也很想念我。但事实却让我始终相信，也许你并不知道我在等你。现在我要离开了，或许想起曾经的我们，想起那些肆意欢笑的日子，想起那些画面，想起那些瞬间，还会心痛。但是我累了，所以我要离开，比很久很久还要久。温暖背后的残酷，微笑隐藏的泪水，还好我们都很年轻，还好我决定离开了。 总是给

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当你老了， 当你老了，是否还会记得你生命中经过的我？你曾经说过会带我去夏至的漠河，偶遇一场北极光，去秋分的青岛看海浪寂寥地拍着沙，去立冬的呼伦贝尔触碰洒落岭北枯草的雪，也会去春分的西塘迷失在烟雨蒙蒙的江南。可是这些都成了想象，最后旅行还没有开始计划，我们就已经成了陌生人。原来再美好的承诺都抵不过岁月的侵蚀。 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， 我们没有小说般的相遇，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相恋，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陌生，一路平淡。大学上课的时候，我喜欢坐倒数第二排，而你总是坐在最后一排，慢慢的就成了好朋友。你会帮我带早饭，我会帮你抄笔记，周末我们会一起去爬山，望着这个小城，感慨人与人奇妙的交集。像文艺青年一样，我们也会像愤青一样，在 KTV 两瓶啤酒下肚后，怒骂难相处的老师，嫌弃校门口难吃的烤地瓜。总之，那段时间的我们像两个神经病一样快乐着。直到有一天凌晨，我接到你的电话，你醉意浓重地说让我做你女朋友，而我笑着说你喝醉了，早点睡吧，便挂了。如果当时你在我身边，一定会笑话听完你的话面红耳赤以及百感交集的我。那时的我们已经大四，你已经决定去北京实习，而我要去的是上海。北京到上海将近6个小时的高铁，将近12小时的动车，因为这样的距离我害怕了，退缩了。所以在你第二天告诉我昨晚不是玩笑话而是认真的时候，我笑笑而过说别傻了。电话拿到了你没有说话，隔了好久说了句那以后照顾好自己。那次之后我们很久没有联系，直到圣诞节你发祝福给我，问我在上海怎么样，我说挺好的，只是地铁有点挤，房租有点高。我问你怎么样，你说也挺好的，没有说其他。一晃就到了毕业，拍毕业照的时候你站在我身后笑得很阳光，只是黑眼圈重了。那天毕业聚餐结束后，你问我准备回家还是留在上海，我说想去北京，你笑着说傻瓜，北京不适合你，那里的地铁更挤，房租 更高。太辛苦了，这次轮到我很久不说话，你说拥抱一个，便笑着张开了手臂。我埋在你的胸膛，还是沉默不语。我们的再见是红着眼的，我们的再见是无期限的。我不知道毕业的我们还有什么机会见面，还有什么借口见面。也许就会这样一直陌生下去吧，我们在不同的阶段胆怯，然后再也没有勇气去牵手走向未来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，我的顾虑太多，失去了许多。可是当我义无反顾决定走向你的时候，你还是退缩了。是你只喜欢记忆里的我，还是只是记忆里的你喜欢我？又还是迈入社会的你理智到决定不能在一起？我在朋友圈看到你的状态，判断不出你的生活状态。北京的天空偶尔被雾霾侵袭，偶尔也会很蓝，你一定也是偶尔被快乐包围，偶尔被难过侵占吧。匆匆那年的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多言？我还是想问你，如果那天我答应你，愿意在人潮涌动的城市一直牵紧我的手吗？ 匆匆那年我们于是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，只有等别人兑现。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，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。不管这一段情能够反复再排练，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别太快冰释前嫌。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？我们要互相亏欠，要不然平衡怀念。看同一张脸，那么莫名其妙，那么讨人欢喜，闹起来又太讨厌。相爱那年活该匆匆，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，只是分手的前言。不怪那天太冷，泪滴水成冰，春风也一样没吹起凝固的照片。想到 想疯了，等你等到天亮，对着电话说是我是我。每次一想你的时候，总觉得只有这一首歌能诠释我的思念了。9235英里的思念，重吗？14862公里的爱，浓吗？太讨厌远这个词了。或许人都喜欢逃避去面对事实吧。异国恋，你在加拿大，我在澳大利亚，和国内原本就差很多的时差，又加了4个小时，共16个小时，几乎完全的日夜颠倒。我起床吃早饭上课，你吃晚餐准备休息。我这里盛夏时节，酷暑30度的高温，你那里天寒地冻，-10几度的温度。我这里从不下雪，可你那里早已大雪纷飞。对，好像现实就是这么现实。可似乎别人永远不会懂，来之不易的见面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珍惜，多么的幸福，是那种就算静静地看着你也能笑出声的满足。我们从11月25号在上海开始旅行，到12月31号在香港看着你离开。一个月的时间，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最幸福的女人。我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安逸幸福，不被任何人打扰。别人都说旅行是检验两个人是否合适的标准，和你去了那么多地方，上海、云南、成都、山西、泰国、香港，从国内到国外，从乡村到城市，从冬天到夏天，我想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爱你了。见长辈，见朋友，厮混在大街小巷，一起在 KTV 门口教训自大的人，指尖撇掉了在流血，你抱着我说老婆对不起，亲吻我破了的手指。你总开玩笑搂着我的肩膀叫我好兄弟，我也会反击打着你的头叫你滚开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离不开你了，再也离不开了。不论是在8月17号曾对你说做我男朋友吧，那天冲动的开始，还是从北京在肩上纹上你的名字，生日那天疯狂的决定，再到11月26号100天纪念日，去纹了永远的爱的标志，那天甜蜜的疼痛，我都早已经决定，我不要离开你，再也离不开了。今天是我们在一起181天，只想告诉你，小哥，想你，好想你，想你想疯了。晚上11点半了，小花猪该起床了。早安多伦多，晚安悉尼。最后希望所有异地恋、异国恋的情侣们能够克服一切，获得最后的幸福。 这个城市那么吵，不能赶走我凄凉，冷冷的陪我睡不好，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，裹着你的黑外套，渴望着你的拥抱，任你的气味把我绕，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，你可知道？